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中午12点01分，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82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中午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我们是982游戏世界杯的，我是嘉宾温俊逸。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首先呢要请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李浩洋，欢迎浩洋。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就是那个把球传给温俊逸永远不会把球传给我的浩洋。 怎么感觉你带着淡淡的悲伤？这句话 十分悲伤啊！ 你们两个 很大的怨言，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对，球场上的事情，我们此时省略10000个字啊。那么主要今天还是要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世界杯的比赛啊，主要是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西班牙跟俄罗斯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具戏剧性了，是吧？因为所有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个曾经的这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可能会晋级，但是没有想到俄罗斯队却这个让这个西班牙队在这届世界杯这个沉船了。所以之前我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还说到底是能驯服得了牛的人厉害，还是能打得过棕熊的人厉害？看来这一次战斗民族赢了。 看来浩洋对于西班牙的这个怨念比对我还大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 哎， 一位是严乔峰，是我们的资深足球游戏玩家，16强的选手。 大家好， 我 是乔 峰。 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另一位同样是我们的资深游戏玩家，也是我们16强的选手王博。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其实我们的乔峰和王博都是属于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 对， 今天有没有信心继续晋级？ 看情况吧。 为什么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下，然后互相看了一眼对方？ 攒人品， 自信一点，好， 低调攒人品。 是不是看到西班牙的这个后果，然后觉得还得攒一下人品？ 是， 反正我的主队阿根廷和西班牙已经都被淘汰了。 所以你的世界杯之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吗？ 没事，我在游戏世界杯希望能够延续。 好，那祝我们的这个乔峰和我们的王博今天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态度决定一切。那在日常的足球联赛当中，或者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面，您觉得哪支球队或者是哪位球员的发挥特别的努力呢？其实我觉得所有晋级这个决赛圈的队伍应该是都已经拼搏出了自己100%的努力吧。 对，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觉得哪位球员或者哪支球队在赛场上特别拼？ 如果要让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是葡萄牙的球迷，我支持 C 罗，我肯定认为他在场上是非常非常努力，因为在小组赛当中呢，3-3战平了西班牙，在那场比赛高光表现，进了3个球啊，所有的一系列带动全队的这个，他处在一个轴承的一个作用，所以他要不高速的运转的话，球队完全带不动。所以我认为在整个世界杯，当然有个人的主观因素色彩在里面，所以我认为 C 罗是最努力的那个人。 我知道王博是梅西的粉丝，来说说梅西在赛场有多努力。 但是梅西一直在世界杯上并不是特别好，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吧。但是他也是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努力，在去为球队去晋级而努力。 嗯， 真的是很拼，有的时候可能在场上都会拼到去呕吐。 是因为毕竟也是队长嘛，这个身兼一个队伍的重任， 责任重大。 是的，那乔峰呢，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其实在国家队没有主队，但是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所以我也是一个厄齐尔的人迷，所以我就不太想聊德国队了。 大家会心一笑。 我想问一下你啊，小美，我看你穿了一件英格兰啊、哦、那你觉得谁是最努力的呢？ 其实我穿英格兰就是只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较搭而已，其实并不能那个算是英格兰的球迷，但是我相信英格兰这一群年轻的小将们，他们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应该没准儿可以让我变成他们的球迷。 嗯，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球队或者印象非常深刻的球员在赛场上拼搏努力的瞬间，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您只要点击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此外呢，如果大家不方便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您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那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6，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温俊一。 嗯，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李浩洋，欢迎浩洋。 Hello， 大家好。 严乔峰，欢迎乔峰。 Hello， 大家好。 还有王博，欢迎王博。 大家好。 哎，咱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说昨天这个上演的两场精彩比赛好不好？ 嗯， 让我们浩洋给我们复盘一下简单。 嗯 ，OK， 因为昨天我特别关注的是西班牙对阵俄罗斯的这场比赛，因为之前呢，包括我们在互相赌球的时候，当然不说赌球啊，就是在猜测谁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时候，大家都会把重心偏向西班牙这一侧，但是呢，谁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凭借着非常非常坚韧的意志，这种战斗民族特有的这种血性的意志，坚强赢得了这场比赛。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我看到了俄罗斯，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小组赛当中的另外两支队伍，一个是冰岛和伊朗。 嗯， 你看冰岛在防守住这个阿根廷的时候依然是铜墙铁壁般的防守，伊朗传统的防守强队，他们依然能够限制住对手的层层进攻，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俄罗斯依然也是用了这样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俄罗斯并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站在自己的这半边去完全限制住西班牙队的进攻，他依然有前场队员在不停的寻找机会，比如说98的头球啊，比如说两边边路切迪舍夫以及格罗温这种速度型的球员，他们在边路依然还是会创造出这样的机会。那么其实俄罗斯在这场整场的这场比赛当中完全被西班牙压制，但是呢，换句话说，俄罗斯其实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为什么这么讲？他们一直在寻找西班牙队当中的一些漏洞。 对， 但是你看，只是非常不幸的是，西班牙队在这个禁区内皮看穿的这个手球啊，往往这个一瞬间的这个错误的这种想法，可能导致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向的问题。 嗯， 那么再反观来说，西班牙队在整场比赛中依然选择了他们这种传统的传控打法，他们的主要打法从内部两边，左边和右边，从这个边路的速度突破，再传到中路交给迪戈科斯塔。但其实作为一个之前看过西班牙夺冠的那一年的人呢，我还是觉得托雷斯在西班牙队当中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我个人而言要比迪戈科斯塔的作用要强很多。因为这个托妞呢，他本身又具备这个速度和高度，他能够在这个禁区内牵扯出这个防守球员拉开空间，同时呢也能够通过利用自己的速度去 打破对方的这个防守， 个人能力很强， 没错、嗯、但是呢唯一昨天就只说一点，西班牙他们在传控的过程当中节奏过于的慢，并没有传出一针见血的关键球，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应该去传给谁。 嗯， 而且中场两个球员，比如说伊斯科，他呢因为之前皇马，因为我也是皇马球迷啊，因为伊斯科呢他本身这种带球的特点就是有点过分粘球，他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的一脚出球，像伊涅斯塔或者像德布劳内这种球员。 嗯， 所以综合来看，西班牙是葬在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而且略显守旧的战术打法上，而俄罗斯的赢，我们抛开技战术不说，凭借着精神打进了、嗯、 的确俄罗斯队在今年的世界杯上确实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所以这真的是态度决定一切啊！俄罗斯队真正的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反倒是对西班牙真的昨天晚上这一局给我的感觉也是他们的态度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消极的。 是的，那昨天在凌晨两点克罗地亚对阵丹麦的比赛当中，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当然最大的看点就是1分57秒的时候， 嗯， 丹麦就已经进球了， 是， 所以其实 很快。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还在跟浩洋开玩笑，我说前5分钟我们好像就已经把这场比赛都看完了，1-1的比分已经结束了嘛。 嗯、 当然，这场比赛其实丹麦展示出来的他们的这种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克罗地亚这支球队，他有着很强的中场的控制能力，以为呢这场可能会比较轻松的拿下，但实际上呢也是120分钟都打完，而且呢也是上演了又一场的点球大战。 是， 嗯，所以说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啊，我感觉每支球队他的态度都是很拼的，除了昨晚的西班牙。 但是我相信西班牙通过这场比赛可能也会去反思自己队伍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期待西班牙国家队以后在这种世界大赛当中的表现。那刚才大家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昨天比赛的精彩集锦视频，一起去看一下。 嗯， 酒吧刚才是一直看着皮球，看着门将多赫亚伸起自己的双手，助跑之后大门， 很冷静，这球推的确实很冷静。 酒吧骗过了对方门将德赫亚，取得进球。在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争顶成功次数最多就是这名球员酒吧。在后点的拉莫斯的跑位， 对，拉莫斯是乌龙球，这你手上要不有些动作啊，可能还争不过呢。 对，因为这一下呢是为了我起跳能够方便。 对， 但是确实你也给自己增加了这种犯规的风险。来到球队线上，拉莫斯助跑射门， 这球发得很冷静。 对， 再给门将出来，这是在中路丹麦一次非常漂亮的三人之间的短传配合，亨德柳斯回做给身后的埃里克森，但是通过第三人布莱斯维特到中间的跑动突然的斜插，跟埃里克森打了一个直传斜插配合，这个球也就是苏巴西奇及时出来， 角度打的还都是挺刁的，而且左右两个下角分布比较平均，这个时候看看莫德里奇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助跑也被儿子的精彩表现大声喝彩，这个球其实可能冥冥当中他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个时候是发球的人压力更大，舒梅切尔还有自己的晃动， 给过来的传出球，外围的二点射门，还有机会吗？再打阿基费耶夫， 这球守门员表现得非常好， 这两连扑难度太大了。 对， 阿斯帕斯胸口一回缩，外围大门啊，这时候角度已经比较刁了，然后呢后面的队员再推射远角，阿基费耶夫还是把球轻轻一触给拒之门外。 好的，欢迎回来。那看完昨天比赛的精彩视频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比赛。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三场精彩的对战，在我们的上半场时间里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巴西队对阵墨西哥队。那我们乔峰是来掌控巴西队，而我们的王博是来操控墨西哥队。不知道现在我们的选手有没有准备好呢？啊，我看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已经要进入比赛场地了哈。那我们可以把画面切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当中。 嗯，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萨马拉竞技场来进行，这也是一个41000人的场地啊。 嗯， 所以呢在现场估计今天晚上的氛围也是会非常的棒的。 哎，我记得官方好像有说这个每一场比赛的上座率还真的都很高， 对，都 达到97%-98%那个样子。 对，确实是这样的， 很高。 嗯，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节目的游戏规则。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进行3次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那如果胜方因为有事儿不能继续参加比赛，也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推荐其他嘉宾和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最后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的优胜者将获得北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我很怀疑这个奖杯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播台摆的这个大力神杯。 哇，那这个大力神杯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好值啊。 对 对， 确实这样， 从重量上面起码是货真价实啊。 嗯， 分量十足。 那 好，那我们现在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赛场上面，请我们的浩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 好的，三位同学，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并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板块，由波波代表的这个墨西哥对阵乔峰代表的巴西。那么在刚刚比赛刚开始的前10分钟呢，双方的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首先呢，两队呢都还是选用了最开始的这个阵容，那么巴西呢依然选择了利用传控的打法，利用球员个人的能力以及速度。我们首先来看这一球，热苏斯的转身打门被守门员啊抱在了怀中。那么其实呢，我们再反观一下墨西哥，他们呢打法传统的是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那么两队呢在今天究竟谁能够占据场上的优势，到底谁能够赢得这场比赛，我们也是静静的来期待一下。好了，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比赛内啊。 嗯，其实呢，巴西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是小组赛，先是1-1战平了瑞士，之后呢是2-0战胜哥斯达黎加，最后一场是2-0战胜了塞尔维亚。应该说这三场比赛，可以说巴西是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好。那浩洋，你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巴西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呢？ 巴西队呢，我认为呢，在之前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当然这个巴西队也有这个失误的情况，也输了，也是平了球啊，也是艰难赢得了比赛。哦，这个球是。热苏斯， 巴西队已经率先攻入一球， 凭借热苏斯的进球暂时1-0领先墨西哥啊。这个球呢我们一会儿来通过一个慢动作来我们再回顾一下。 嗯，应该说呢，如果说能够热苏斯借这股势头今天晚上真的进球的话，那么他也将打入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粒入球。 是看我们这个对战能不能奶一波哈。 啊，对， 看一下回放， 这球不停球直接左脚的抽射打得太漂亮了。 好的，因为巴西队呢之前呢也是啊有这个平局艰难取胜，但是呢依然还是凭借这个传统的这个技术和技巧呢依然赢得了这个后面的比赛。我相信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巴西依然能够秀出他们的桑巴舞步。 嗯， 好的，交给了墨西哥的球员，但是呢被巴西的防守球员断掉，巴西球员呢开始反击，热苏斯拿球传给了内马尔，再交给热苏斯，再往右边传，传给了威廉，威廉再传给热苏斯打门。这个球呢，这个守门员防这个反应是非常的快，再交给热苏斯，这个空间太小，转身起脚打门。哎呀，球这个擦过了左侧立柱啊， 很可惜啊。 对，非常可惜。 其实这个赛季呢，热苏斯在曼城啊，他基本上是完全推到了一个中锋的位置上，所以其实从游戏当中也能够展现出来，他个人在禁区里边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波进攻，内马尔，内马尔起脚打门啊，这脚打门呢是力量稍欠，角度也有点正啊。 嗯，当然这也是要夸赞一下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啊，确实这是一名非常好的门将。 嗯， 在 这个这次的世界杯上前小组赛的三场比赛当中呢，有过17次的扑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扑救次数最多的一名门将了。 哇，厉害了！其实本届世界杯有好几位门将都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冰岛的那位哈尔多松。 对对对，当然还有韩国的那位门将。 对，韩国的 到底带不带状？ 这个、是，就看起来是非常清秀的一个小哥。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发型无论如何这个扑救球他这发型不乱， 发型不乱，而且妆好像也不乱。小美，你对他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 就是感觉看样子像是从韩剧里面走出来的人物，但是没有想到在绿茵场上也可以如此的生猛， 表现得如此神勇。 是的， 确实。 刚才波波率领的这个墨西哥呢，这个频频在这个巴西的禁区前呢想要制造麻烦，但是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刚才波波也是发出了一声感叹，不知道墨西哥的教练员是否能会针对今天晚上真正对阵巴西的比赛能想出一些特别有效的办法啊。 嗯，上半场比赛呢，巴西队凭借着热苏斯的进球是1-0领先，现在呢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巴西队在自己的后半场耐心的倒脚啊，那么对于巴西队的球员来讲呢，个个呢其实技术呢都还非常的出众，个个脚下生花啊，刚说完就被断球了。 你也是一波毒奶。 交给前场的这个小豌豆在横传，但是队友没有赶上啊。 其实这个场面呢，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在两队对垒之间将会看到的。毕竟呢，整体来说，巴西他的个人能力以及这种跑位传控的技术要更好一些，而墨西哥其实这些年呢，更多的它本身就是在打着防反这样的一种战术。 嗯，没错。但是呢，墨西哥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年龄平均值最大的球队，他们能否凭借经验取胜，这也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看点。因为在对阵德国的比赛当中呢，墨西哥也是凭借着灵活的脚下技术以及经验丰富的这种传控配合啊，一步步打穿了德国队的防线。 对，特别是那次的反击唯一的进球啊，真的是三个人打穿了德国队整条的防线。 没错， 也是看看今天晚上在面对巴西的时候还能不能完成这一点吧。 嗯，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十分钟的比赛当中呢，两队呢都是在中场去争夺一个控球权，但是谁也目前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能够杀入禁区啊。现在呢留给墨西哥的时间当然还有啊，但是呢这个读秒的时间还比较快呢。 嗯， 墨西哥加油。 所以目前场上的比分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1-0。 看这一脚啊，临门的一脚，这个守门员反应非常的快， 吃到了一张黄牌。 之前啊，应该是补了一张黄牌。 嗯， 我们来看墨西哥的这个角球，他怎么发？ 哎，其实我从女生视角来看，我觉得这个头球啊，就感觉看着就很疼的样子。它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接球部位，才可以避免头部受伤吗？ 基本上来说呢，还是要用尽可能额头这一部分来顶，因为这一部分呢，你腰部发力的时候。 漂亮，球进了，进了！来自热苏斯在中间附近的一脚吊射啊，球呢是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打入了球门的右上死角。这个守门员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啊。热苏斯呢在整个世界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进球啊，不知道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是否能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摆脱了后卫的防守之后，抬眼看了一脚门，凌空的一脚。这个吊射啊，非常漂亮。 其实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巴西队屡次在这个位置获得打门的机会，而且呢也是确实取得了好几个进球。但是呢，确实不是热苏斯，在现实当中呢，这个位置应该被称作库蒂尼奥区域啊。 没错，这是库蒂尼奥的喜欢的区域啊。 所以游戏当中也是体验一把不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留给墨西哥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今天晚上的巴西队，很可能呢还是在这个位置会做一些文章，这个确实是墨西哥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在巴西队依然在后场耐心的倒脚，想让这个墨西哥的球员上前拼抢，以至于能够拉开后防线的空间。看看内马尔已经突入禁区，被后卫大脚解围掉。 其实非法对玩家的操作还是蛮考验的，一个人要控制这么多个球员， 确实是这样。 对于这个真正的比赛来讲，教练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需要去平衡。哇，漂亮！这个球是来自墨西哥球员， 是的，攻入一球， 是小豌豆射入的这个球吗？我们再来回顾看一下，瓜德拉多是吗？也是在 弧顶的位置， 对，弧顶的位置，一脚左上角的一个劲射，瓜德拉多。 所以目前场上比分变成了2-1。 我刚想说这两队上次的交锋呢是在2015年6月份的友谊赛，当时巴西是2-0战胜了墨西哥，没想到墨西哥这个时候就已经扳回了一球。 扳回一球。 嗯。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 嗯。 最后一点时间，巴西队依然没有选择防守，而选择继续进攻，他们想继续扩大比分才能保住这场比赛的胜势。 这时候想对王博选手说什么？差不多行了。 内马尔再交给热苏斯，看两个人应该怎么配合，没有空间，回传给了这个是。 现在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吗？ 嗯，2分钟的伤停补时还是很快的。 热苏斯还想继续往前传给卡塞米罗，但是这个球被解围掉。 其实这次的世界杯呢，相对来说伤停补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每场比赛基本上都会达到上下半场 的传中球， 嗯， 被墨西哥的 好 球员破坏掉，这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吗？好不， 结束了， 全场比赛结束， 裁判吹响了这个比赛结束的哨声，所以我们第一场比赛的结果也已经新鲜出炉了。我们的王波选手暂时。我们的王博选手暂时落后。 对，严乔峰的巴西呢是2-1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不过没有关系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下半场还会有两场精彩的对战，所以最后的胜利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 那请我们的浩洋简单来点评一下刚才进行的这场对战，好不好？ 刚才这场对战呢，刚开始两个就是我们从游戏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刚开始呢，球队的刚开始的进攻的节奏都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有一点的是，墨西哥呢，他的这个说实话，个人的技术呢，要相比较巴西队而言呢，相对来讲还是稍微弱一点。巴西队可以通过速度以及非常精准的传球来撕开墨西哥的防线，这可能会对今天晚上墨西哥的整个防线造成一个真正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前场的这个速度型球员，热苏斯、内马尔和威廉，这都是速度极快的球员，又加上这个中场球员的这个库蒂尼奥，这个在中间弧顶附近的射门的脚法又非常非常的准，所以呢，对于这个墨西哥的这个防守来说呢，压力是非常的大。当然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这个墨西哥呢，在最后是扳平了这个比分。当然，传统的南美劲旅啊，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进攻疏于防守，所以呢，巴西队呢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防守疏忽而丧失掉这个整场的一个优势。所以对于两方而言，防守很重要。当然，对于墨西哥而言，他要把场上的节奏控制好的前提下去，耐心的寻找巴西队后防线的空间。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来采访一下我们刚才参赛两位选手哈，什么样的感受？第一场对战过后， 乔峰先生。 好啊，第一场其实我是稍微占一点客观条件优势的，因为我用的是巴西队，它的整体实力要比墨西哥要强一些，所以呢，第一场比赛呢，我小占了一下便宜。那么第二场，我估计我会遭遇一场硬仗，因为第二场我应该就是要用日本队了。那么日本队的综合实力应该是要比我的对手用的比利时队要差很多。所以我现在要考虑第二场我该怎么排兵布阵。 所以乔峰 要采用一些稍微保守的点打法。 我们那个王博笑了，是对接下来第二场对战很有信心吧？ 其实第二场一下把压力又抛给了我，如果说我拿比利时要赢不了日本的话，我这没事，你拿 原来这个笑容背后是这个含义。 对，你拿比利时赢不了日本，你还可以再拿日本赢比利时的。 对， 反正尽力而为吧。这个的确也是今天晚上的现实当中的比赛，很有可能也是这个比分。 对，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刚才巴西墨西哥的对战最后结果是什么样，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对，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下半时段要进行的两场982游戏世界杯的对战。刚才大家也听我们这个乔峰和王博说了哈，两个人分别执掌比利时队和日本队来进行两场对战。当然中间大家要互换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 对，所以第二局的时候呢是王博来掌控比利时， 没错。 第三局的时候呢由严乔峰来掌控比利时， 没错。其实还是很公平的。 对，还是相当公平的。 所以让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稍后回来。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12: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82游戏世界杯。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好，我是温俊一。 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足球评论员李浩洋，欢迎浩洋。 Hello， 大家好。 哎，还有我们的两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严乔峰和王博，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王博。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的第二场对战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场对战的阵容。 第二场对战呢，王博将会使用比利时队来对战严乔峰的日本队。当然从游戏的实力上来讲呢，游戏本身球员的能力来讲呢，可能比利时要比日本要占优一些的，对，也还是要高一些的。但是真正的比赛还是要看两位的选手如何来进行操控， 是还是要看技术哈。 对， 好，那我不知道两位选手现在有没有准备好。好，现在已经进入球场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居然没有等裁判吹哨，你们两位。好，那现在把时间交给浩洋。 OK， 两人也是非常迫不及待的呢，能够在 火拼了起来 相遇啊。那不知道这两场比赛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日本其实踢得不错啊，这个虽然呢身体的条件啊亚洲球员稍微要逊色于欧洲球员，但是呢他们依然凭借着这种快灵非常小快灵，加上这个中场的这种控制，很好的掌控住了比赛。哎，我们看到这库尔图瓦出现了失误。 所以我们 在比赛刚刚7分钟的时候，这库尔图瓦就送出了一个大礼包啊！香川真司捡漏打空门得手，1-0。 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一球。 刚才还说日本队可能会这个传统一点啊，不会急于进攻，没想到啊，这个失误出现在了这个守门员的身上。 其实除了这个失误的我们也能看啊，在中场的这种传递日本队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对，没错， 这其实也是今天晚上其实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因为日本队这支球队啊，不管面对哪个对手他都会去打自己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阵容。其实也确实这20年日本足球的发展啊，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在亚洲来说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顶尖的水平了。 没错，我们来看比利时这次进攻突入到禁区内，还要横传打门， 差了一点， 守门员的反应非常的快。我们来看这个角球是怎么开出来，前点还有机会，想要打门被防守球员挡住，这是日本队的一次反击。现在前场是一打一，但是呢这个比利时球员的回防是非常的快。 刚才解说员有一点点 有一点 眼花。 其实日本队呢在这么多年来呢，他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崛起呢，也在于另外一点，团队的纪律性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同时这个球员呢对于纪律性的遵守 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他完全遵守教练员给他排出的这个排兵布阵的一些思维啊，包括战术的一些思想。 嗯， 对，特别是对战术要求上面，他们的完成度是极高的。 嗯， 我们来看这一球，卢卡库卡着 身位 打门， 哇，被扑就出去。 卢卡库这个身体的素质是非常的这个强啊，卡着住这个日本的这个后卫，还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像一个压土机一样啊。来，我们看日本队。日本队呢，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控制住这个中场啊，依然还是这个比利时队是控制住这个中场，非常好打门， 还是差一点， 是卢卡库的这么一个脚后跟的一敲啊， 嗯，是交给了卡塞米罗，但是这脚打门呢是偏出了。其实算一算啊，日本队从98年开始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啊，每一届都没有缺席，包括02年、10年，包括这一次都是能够挺进16强，就看这场比赛， 很厉害的战绩了， 对，很厉害的战绩了，就看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再提高一下自己的战绩了。 嗯，作为亚洲球队来说，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很强了， 嗯、 对。其实日本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0-1对波兰那场比赛还是挺让人诟病的，毕竟最后10分钟好像有点消极比赛的意思，嗯。当然这也能看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细野狼当时他的一个反应呢，就是真的是在赌，就赌对面另外一场比赛肯定是塞内加尔会输的， 嗯， 所以这个魄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 是因为毕竟世界杯嘛、嗯、你要考虑到一个晋级的这个策略， 对对对，国家荣誉当前， 是 为什么非要去争这个胜呢？ 因为好像是这个上位圈和下位圈会面临的形势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嗯、对，当然日本队当时要面临的情况呢，虽然第二是要到上半区的，但是呢至少能出现、 嗯、 也是能进入到十六强，也是完成第一个任务吧。好，比利时说话之间呢也是攻入到了禁区里边，但是又一次被日本队给断掉了。 在刚刚过去的时间当中呢，这个比利时呢是完全压在了这个日本队的禁区前沿。 嗯， 我们再来看日本队的这次进攻， 远口元气， 但是好像有人倒在了地上、 哦、 但是依然没有吹停比赛，还是日本队的球权。这时候是 需要换人吗？ 受伤被救护车拉走， 开始 被拉走， 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要 受伤的应该是冈崎慎司吧， 是趁这个机会要调整一下出场的阵容啊。 嗯， 希望在真实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不要出现像在游戏当中的情况，被迫换人、嗯、这可能会很影响这个后面教练员的这个排兵布阵。 是在游戏当中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些这种真实度、 嗯、 可信度哈、啊、 对，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球员都可以 安安全全的 踢完比赛。 卢卡库再交给边路，这球呢这个日本队是 嗯，有点意外。上半场呢，最终是以香川真司在门前的捡漏，目前呢，日本队是1-0，暂时领先。 不过还有半场的时间，所以也不要着急哈。 对，其实比利时啊，就真实情况的比利时，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可能太过于依赖阿扎尔，但其实他有着多点，包括德布劳内，包括卢卡库。好、哦，说话之间，卢卡库就拿到球了。 日本队在这两次防守呢，其实还是做得不错的。 这是比利时， 逐步的从后场推进到了前场， 嗯， 还在耐心的倒脚， 这个脚步很漂亮。 心态比较着急啊， 心态崩了是吧？ 主帅稳住，现在比赛时间是进行到了55分钟， 嗯， 目前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0，日本队暂时领先。 嗯， 比利时队呢依然没有找到什么能够撕开日本防线的办法，反倒是日本队呢有耐心的倒脚撕开了比利时的防线， 2-0 球进了，差一点就是传进了球门啊！这是来自这个乔峰代表的日本队，他们耐心的倒脚之后， 又是香川真司。 香川真司，香川真司呢，在这个德甲啊，在留洋的经历当中，也是表现的非常非常的抢眼，是多特蒙德的主力中场啊、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脚球，每个队员传递的这个每一脚球都非常的耐心啊，都是直插心脏。 所以他们耐心的倒脚也是得到了收获。 得到了收获。 比利时的教练员，你是不是心态崩了？ 有一点点。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换成马丁内斯呢？ 看看我们此时此刻露出八颗闪亮牙齿的乔峰，心情不错啊。 这边 队的进攻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突入禁区的这是德布劳内。 其实德布劳内呢，更多的他应该是做一个传球手，如果让他来去突破的话，这确实还是有点难为他了。 对，没错，毕竟德布劳内的速度并不占优，虽然呢他有这个天眼的属性，但是如果队友不跑到该跑的位置的话，这脚球就是对 也送不出去啊。 继续传球，漂亮的一脚打门，又是耐心的传控之下打进了这个比利时的禁区前沿。 这场比赛日本队的表现让我们大跌眼镜啊。 不过这个世界杯频频爆冷，好像什么样的结局出现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了。 确实是这样的，德国小组赛出局，西班牙昨天晚上也走了， 是 接下来会是谁呢？难道真的是比利时吗？ 阿根廷、葡萄牙都已经惜别赛场了。 对， 我们再来看日本队还要传，再打 3-0， 现在场上比分已经3-0。 这个提前亮的一脚传球直接传进了这个点球点的附近，进球的 还是香川， 香川 帽子戏法。 本场比赛的最大功臣， 对， 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当中，球队受心态的影响是会非常非常大。 场上的球员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急躁的情绪。不过主帅你要稳住，我们还有时间啊，还有时间。 这场比赛目前呢应该还剩下74分钟的时间， 还剩已经进行到了74分钟的时间， 进行了74分钟的时间，所以留给比利时的时间并不多。 哎，这句话好耳熟啊，一般不是说中国队的吗？ 适用于各个这个心态崩了的球队。日本队还要来吗？他们哎呀，这个比利时队目前呢他们只有解围的份儿，没有进攻的办法呀。哎，这脚球传得非常漂亮， 看， 但是 可惜了， 被抢端了。 在向前带的时候呢速度没有能够起来，第一脚没能领顺。 其实像昨天的几场比赛踢到加时赛，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对，其实这种体力消耗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下一场比赛可能会比较大的影响，毕竟世界杯它整体的赛程呢相对来说比较密集。 日本队又来， 对， 好，我们来看， 哎呀，推了一个低平球，这球呢是这个踢歪了啊，应该还是香川真司吧，香川真司好像像开了挂一样啊。 今天呢比利时依旧是排出他们熟悉的三中卫，但是这个三中卫啊互相之间的协防好像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多次的被香川真司利用到他们身后的空当。 维采尔想要传给阿扎尔，但是没传回去。日本队前场4-4，但是呢比利时的回防还是非常的快，但是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盯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为这个日本队在耐心倒脚的时候总会出现漏人的情况。我们来看这一球， 来看有没有机会。 哎呦 好可惜， 稍微慢了一点，这个被日本的这个防守球员破坏出了底线。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日本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队。 所以要再次恭喜我们的乔峰啊。当然我们的王博没有关系，还有第三场比赛。 对，第三场比赛呢王博将会使用日本队，看看能不能也再来一个3-0呢， 复仇者啊。好，那我们给我们的这个王博和乔峰一点点准备的时间，请浩洋来复盘一下刚才的对战。 通过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呢确实是采用了他们自己惯用的这种传控小快灵的打法，一点一点在渗透进这个比利时的防守。但是这个是明显啊，如果在真实的比赛当中呢，如果以这样的传控办法，我想很容易就能撕开比利时的这个防线，也很容易能够进球。当然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球这个守门员不要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我想呢这个比利时的球员也不会提前心态崩掉。当然从反观比利时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分的去依赖这个前场的核心这个 支点卢卡库的话，往往他们没有办法去打出比利时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套路。但是呢，如果呢他们比如说阿扎尔、卢卡库以及更多的球员进行前场的配合，尤其是这个德布劳内在中场的一个发挥，我想比利时还是有机会能够拿下日本队。 嗯，那么在第三局对战开始之前，请我们的王博和乔峰每人发表一下赛前感言。 我们乔峰先说吧。 这场我应该就比较放松了，因为已经2-0，好像第三场就是友谊赛了， 扎心了。 对，咱们友谊第一。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踢得愉快。 嗯，说的对，友谊第一哈。嗯，王博。 前两天刚去了日本啊，然后感受到了他们就是对于这个足球的热情。 嗯， 其实看到他们很多的民众都穿的是大迫永野的球衣，所以今天我也把大迫永野排进了首发阵容，希望能进个球吧。 好，那我们祝福王博。现在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我们双方做好准备。好，上半场比赛开始。 比赛呢，从屏幕的左往右进攻的是比利时队啊。那么比利时呢，这个有着非常出众的球员，同时呢，速度包括进攻套路，包括这个中场的核心，他们都有着非常出众的球技。 嗯， 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否发挥出来。其实你会发现，球员本身的技术、技战术的水平，包括个人的能力，其实都有。但是能否在场上与队友之间形成默契和配合，能否把自己的能力真正的展现出来，这是一个球员在这种大赛当中所要表现出来。当然呢，对于这种经常参加大赛的这个球员来讲呢，这种经验也是尤为重要。 嗯， 其实相对来说呢，确实比利时队内的球员啊，他们的经验确实要更丰富一些的。 嗯， 有一个戏称嘛，说比利时叫做英超一队，英格兰叫英超二队。确实这些球员呢，相对来说他们的能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锋线的卢卡库， 嗯， 包括阿扎尔，包括德布劳内，我们说他们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是， 刚刚呢又是日本队在这个比利时禁区骚扰了一波啊。 嗯，其实日本队啊，我们这次的世界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个人，那就是钱圭士 了。传给了这个卢卡库的一脚， 嚯！ 哇，这是 惊天爆射， 这个、是阿扎尔。 阿扎尔 接卢卡库的一脚妙传啊，莫德斯啊，打在了球门的左上死角，这个是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防住。 这球打得漂亮、啊， 卢卡库的这个脚后跟的传球非常的漂亮。 对，在这次进攻当中，其实卢卡库展现出了自己支点的作用。 嗯， 控球之后转身， 他把这个防守球员带走了。 对， 拉开了空间。 这些大中锋表现的都不错，卢卡库啊，哈利凯恩呐、啊，包括科斯塔之类的。 好，对， 你觉得吉鲁表现怎么样？ 吉鲁可以啊，他是 吉鲁作为支点，真的表现已经 做 得错 好了，我觉得。 其实感觉这次 是我们阿森纳娘家的人， 其实感觉这次世界杯呢，就是中锋好像就开始回归了，大家也开始更重视中锋他的一个作用。 嗯，确实，本泽马什么时候来？ 可能他正在看电视吧。 日本队的一脚外围的打门打在了比利时防守球员的身上，比利时队不着急进攻，耐心的倒脚。 其实就刚才我们说这个 卡库 球员的经验和他的年纪， 嗯， 到底哪个在球场上会起到更大的影响作用？比如说阿根廷对阵法国，法国的队员可能就更加年轻，但他们相对大赛的经验可能不如阿根廷那些老将丰富。 嗯，但其实呢，怎么说，阿根廷这支球队吧，他的问题在于后防，这次的后防实在是太弱了。 嗯， 可能说前场美如画，后场豆腐渣，就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配置。 所以梅西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拯救这支队。 对，没有办法拯救这支队伍，即便他送出了两次助攻也是没有办法的。 比利时队目前呢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完全的掌控住了比赛的节奏，在耐心的倒脚，慢慢的去撕开这个日本队的防线。 确实，如果今天晚上能看到比利时这么耐心倒脚的话，拿下比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容易的。就怕比利时出现阿扎尔一个人闷头带的情况，这确实有点吓人。 现在如果有一个传球控球率的话，我相信这个比利时的控球率应该会达到70%以上。 嗯， 日本队目前呢是没有什么办法 拿到球的。 对，没错。 哦，外围这脚打门是打在了其他队员的身上。 一会儿可以问问乔峰是不是天天在家里 偷偷练是吗？ 偷偷练。所以目前场上比分仍然是1-0，比利时领先。 日本队难得有反击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变成阵地战了。 这么长比赛就要过，哎，看看这球打门， 哎呀， 差了一点啊，滑门而出了。这个是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赛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机会啊。上半场比赛虽然不多，不知道日本队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阵型或者是人员上的改变。 嗯，这个主帅得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这次世界杯的日本队啊，他有一点就是很韧劲很足。 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所以这支球队啊，我还是对他抱有一点希望的，就看看王博能不能把日本队带起来了。 尤其是在落后的时候追平，那种球员心态上的压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就是他们的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比利时呢也是带着上半场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 嗯。 目前为止呢，两队都没有进行人员上的这个调整啊， 这准备都死磕下去了。 比利时一样，还是选择他们在上半场的耐心的倒脚啊。日本队呢，这个几乎都回到了本方半场进行防守。 哎，这次弧顶位置的配合是出现了失误。 日本队的反击看能不能打起来，但是呢，还是被断掉了啊。这个比利时目前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来看 传给卢卡库，但是呢没有传过去，哎，依然还是被比利时的球员断掉啊。最近呢，这个日本队的失误是比较的多，心态又崩了。 王博，你是心态又崩了吗？ 友谊赛哈，友谊第一。 这次直塞球塞得不错。 日本队这个进攻，哎呀，还是由于身体上的劣势啊，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尤其是前场绝没有办法跟这个欧洲高大的后卫进行身体上的抗衡，所以很吃亏。来看这叫传中球， 机会 传了一个前点。日本队把球断下，看能不能把反击打出来。速度，日本队的这个反击的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比利时的防守球员回防，已经回防到了本半区。比利时还在耐心的倒脚，这个下底传中飞啊，这个传中球啊， 库尔图瓦是把球给扑出来了。 但是呢，很可惜，大卫·荣耶的身高是一个劣势啊。日本队的这次进攻，哎呀，可惜了。 好，前场卢卡库在跑位， 防守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卢卡库，门德斯，哎呀，现在呢，双方呢都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日本队还是这个传中球非常好，找到了。 哎， 应该是 卢卡库 是吧？ 嗯，可惜了。其实这次在小组赛当中的卢卡库前两站打入了四球，应该说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 嗯，没错。 嗯，但是这场比赛除了送出一脚助攻之外呢，好像在前场显得有些孤单啊。 所以比利时呢要想撕破对方的防线，光有卢卡库一个点是万万不够的。 嗯， 但是没有卢卡库也是万万不行的。 看 看这一脚打门， 漂 亮！这是日本队在中场耐心倒脚之后，找到了比利时后场的一个空间，传入了一个杀死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大破永野， 我说大破永野会进球吧？ 果然， 希望你的愿望能在真实的比赛当中能够实现啊！ 是，那目前场上的比分变为了1-1，哎，也恭喜王博攻入一球。 在比赛的81分钟这个阶段打入这个球是很提升士气的。 嗯，看看有没有机会顺势反超呢？ 这其实 中场再次比利时队的球员传球出现了失误，日本队想从边路进攻，速度还是要慢一些啊。即使在中场已经倒脚，哎，这个花活还是 很有趣，但是球权还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打门 球进了，球进了， 果然顺势反抗。 日本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两球， 是 日本队确实是一支很抗压的球队啊。 是我们的主帅很抗压， 救主啊！对，确实，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是王博的带领的日本队， 嗯， 逆转的比赛。 是， 此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 你的心情是不是崩了？ 有一点，有一点。 加油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呢，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现在。 现在留给比利时 87分 多了。 伤停补时的时间应该只会有两分钟左右。 受一个进球的影响啊，在中场呢是失误不断。 嗯。 日本队也是抓住这样的失误的机会啊，在这看这脚传中，比利时队的反击 3-2。 哎，这个球 比较大， 日本队的防守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看看一个吊门，哎呀，可惜啊，这个吊门有点力量有点大了啊， 是有点头疼出到前面。 全场比赛也就此结束，最终的日本队凭借着香川真司的这个进球2-1战胜了比利时。 我们场上的两位选手也是友好的进行了握手哈，当然还是要先恭喜一下我们的王博在第三局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当然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乔峰在我们今天整场对战当中取得了胜利，恭喜，总之恭喜两位哈，也像大家说的这个友谊第一比赛 第 二， 嗯， 当然我们的王博暂时止步16强也没有关系，如果以后就像我们刚才介绍赛制当中说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超级替补区，也欢迎王博可以多多来参与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 嗯，好的。 嗯，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982游戏世界杯会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大家奉上3局精彩的足球对战。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放了。 嗯， 此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啊。那最后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浩洋来给我们整体复盘一下我们今天进行3局对战好不好？30秒的时间哈，考验一个评论员的时刻到了。 好的，那么巴西和这个墨西哥的比赛呢，只要巴西队能够掌控住中场的这个节奏，加上球员的这个高效的进攻效率的话，很好的能够撕开墨西哥的防线。那么墨西哥呢，得要注重防守，以及要凭借他们的经验，没准能够战胜巴西。那么反观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跟日本队呢，是一个刚才温俊逸说了，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一个选手，所以呢，他们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是不会放弃。那么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德布劳内以及前场的这个阿扎尔以及卢卡库他们之间的配合将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势。当然在对于日本队来讲，他们严格的遵守着场上的技战术的打法，没准也能够撕开比利时的防线。 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们的两位选手有什么想说的吗？发表一下最后今天的赛后感言吧。 我其实巴西也算是我的半个主队吧，我希望内马尔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最好能有进球，能有助攻，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杯太缺巨星了，因为已经走了两位了， 是绝代双骄啊。 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还是会赢的啊，但是我一直是这个明灯啊，毒奶，所以就不知道就会怎么回事。然后今天晚上 自己都承认自己毒奶了吗？ 但是今天晚上像比利时对日本的话，可能比利时会踢得比较艰难，真的是会踢得比较艰难。 那俊逸，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日本队还真的是有可能能够拿下的，我挺看好日本队的。这届比赛我都比较看好日本队。 因为他们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性， 对对对，而且有一种韧劲儿， 是对战术的贯彻也非常的成功。 对，当然我也是一个毒奶啊，之前看好的球队反正全走了。 那么究竟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锁定一下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将进行的两场比赛。那您正在收看的就是982游戏世界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俊逸，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